雷霆上一次团队赛失手还是在第九轮客场对黄蜂的比赛。之后华丽的连胜六轮，结果第十六轮金身再度告破。对手正是在去年挑战赛决赛中已经击败过萧诗钦一次的星星。那次决赛，星星针对加世所做的很多战术设计异常精彩，荣耀圈内也普遍认为作为战术大师，叶修还是比萧诗钦更为老辣。但是萧诗钦却好像在那一战败北后也整理出了什么心得，重返雷霆，带着除了跟随他从加世而来的牧师选手张嘉兴以外没有什么改变的雷霆，踏上了新的征程，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绩。萧诗钦心中要说一点得意都没有，那实在是不可能的。如此出色的战绩，有点意气风发的心情，那也是人之常情。萧诗钦比以前更有自信了，可是这一次却端端地倒在了他之前刚刚输过的对手面前。赛后和叶修握手致意时，萧诗钦眼神复杂，挫败感他还是有一些的。他自认过去一年在加世的打拼绝不能算荒废，在那样的沉沦中他学到了很多，成长了很多，只是成长之后进步之后却发现依然无法胜过眼前这个人，这种心情实在无法让人感到愉悦。 下次继续努力。 叶修拍了拍他肩膀，仿佛鼓励什么新人似的说着。萧诗钦苦笑，他当然不是什么新人，他是在这个圈中很有声望很有地位的人，但是眼前这位比他更有资历，拥有更多的荣誉，又是接连两次击败他，说出这种话时又让萧诗钦拿什么去回应呢？他只能这样苦笑着看着对方稳步走开，然后又一只手和他握住，然后拍了拍他肩说， 下次继续努力。 萧诗钦苦笑不得，这苏慕成在加世做队友的时候可没见他这么搞过怪啊，这跟着叶修以后心情就大不一样了是吗？还没等说什么呢，苏慕成就已经闪了，结果又一只手握住了他，拍拍他肩说， 继续努力啊。 方瑞，按年头算的话自己还是这小子的前辈啊，居然也摆起谱来了。萧诗钦瞪了方瑞一眼，结果被方瑞果断无视，趾高气扬的就走了。 小伙子还要努力啊。 结果再然后一个更加卖弄的声音对他再度鼓励起来，握手都省略了，人上来就把手拍在他肩头， 我们可不是蓝雨那帮小鬼。 来人说着，蓝雨小鬼，蓝雨是有个小鬼，但是萧诗钦知道在这人面前蓝雨小鬼所指的可不只是卢汉文，宇文州、黄少天两位联盟如日中天的大人物在这位眼前可能还真就是小鬼。蓝雨前队长魏琛，最有资格将蓝雨选手称为小鬼的人，萧诗钦无话可说。接连四次勉励，这赤裸裸的嘲讽萧诗钦也真有点受不住了。还再来吗？萧诗钦推了推眼镜，准备来点杀气，结果这次走到自己面前的少年却是很恭敬的口气， 谢谢前辈指教。 这突如其来的风格改变让萧诗钦有点受不了了。眼前这位是本场星星的第六人乔一帆。 不客气。 这样的尊重萧诗钦难道还放什么嘲讽不成？最后一个安文义，萧诗钦眼中星星的短板，本场雷霆战队的战术设计几乎都是针对他而起，这位仇恨大概会很高吧。萧诗钦心下想着，已经做好了招架的准备，一个新人而已，可不再输了气势。结果安文义走过他面前时就只是很寻常的伸手握手点头致意，一点异样的表情都没有露，随即就离开了。 两队选手赛后的相互致意也到此结束，星星收队欢庆胜利去了。小石钦愣在场上，看着自己一再被握的手，最终也拍到了自己的肩头。 还要更努力啊，小石钦。 赛后的记者招待会，看着台下那些迫不及待的神情洋溢于表，小石钦就知道今天这阵势不会太好过。这赛季一路走来，收获的赞扬已经太多太多，这种尴尬的局面不至于已经不会面对了吧？ 要努力呀！ 小石钦打起精神，坐直身子，迎上了媒体的问候。第16轮的十场赛事的结果相继出来，喜欢搞统计的人很快揪出一个现象：第9轮，雷霆输掉团队赛的那一轮，出现了5-10的彪悍比分；而这一次第16轮，雷霆再度团队赛失手时，一轮比赛中又是出现了4-10。雷霆的团队赛是10-0大爆发的风向标吗？无聊的人送给了雷霆团队赛一个这样的封号。再看4场10-0，分别由轮回、霸图、蓝雨和呼啸取得，当中蓝雨和呼啸都是近期表现持续不佳的队伍，本轮的10-0倒是干脆利落地回应了一些质疑的声音。而轮回在收获这场10-0后，终于在和星星的10-0竞标赛中领先了一步，目前他们已有6次10-0，比星星要多出一次。在其他，百花、虚空、烟雨、微草、神奇都在本轮胜出，本轮赛事也是主队的大胜利，10场比赛竟然全是主队获胜，而胜负更是和玩家眼中理解的纸面实力特别接近，毫无意外和冷门。如果星星胜雷霆不算意外的话，至此星星在积分榜上再上一位，107冲至了第5，而他们战胜的对手雷霆是本轮积分榜前10的队伍中唯一一支败北，其他9支战队分数收获都不低，雷霆一次下滑2位，从第4掉至第6，积105分，而上到第4位的是本轮拿到10-0完胜的蓝雨。霸图和微草两队本轮之后同分，霸图凭胜场优势排第2，微草第3。有关霸图是否已经不行的争论似乎还没散尽，他们竟然已经悄然爬升到了第2位。轮回本赛季实在太强大，独自领跑几乎要让人们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人们着眼的竞争都已是轮回以外的其他战队，结果在人们印象中跌跌撞撞全无上赛季霸气的霸图战队，在赛季即将过半的时候却回到了仅次于轮回的第2位。霸图究竟是怎样一路追赶上来的？好像在某些时刻大家还在担心他们这次是不是能夺到一个季后赛席位来着，结果现在却在积分榜上排名第2。霸图有什么表现？所有人发现脑子里都有空白，对霸图的印象好像还停留在他们开始轮换成绩跌跌撞撞的那段，他们何时开始稳定地夺取分数，有人注意到过吗？不动声色的就已经悄然攀升到了第2，这种冷静让很多人突然有种背后发凉的感觉。霸图的这几位老将果然还没到要被忽略的地步啊。前8的名次虽有浮动，但整体名单却无改变，呼啸和百花坐稳第7、第8的位置，虚空战队赛后猛追，却还差着第8的百花战队5分，在之下的烟雨和301，一个82分，一个81分，距离季后赛区都在双位数上。前10之后的下半区，比较让人意外的是神奇战队，这队在16轮后排名13，对于一支初入联盟的战队，这种成绩已算相当出色。上赛季备受期待的翼展战队，同期成绩甚至都没有神奇出色。大家称赞着神奇战队，却好像已经忘了 本赛季的另一支新队可是在季后赛区里蹲着的。可见人们的意识中已经完全没把星星当什么新队看了。有叶修、苏沐橙、方睿这些大家熟知的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再把星星当新队，这样的设定人们实在不能接受。这轮比赛战罢已至年末，圣诞活动、新年活动还有新年第一个周末的全明星周末都已近在眼前。夏季的游戏活动被官方称之为嘉年华，但事实上对于整个荣耀圈来说，跨年的这两个星期才是货真价实的嘉年华。无论玩家还是选手都是每年大派礼物的圣诞活动照旧要在网游中进行。这活动叶修连续参与了两年，都是大获丰收。但是今年再不同往日，圣诞节是周三，周五却还有第17轮的职业比赛要打。网游里的活动主要还是交由武臣领导的工会去参与了。职业选手有兴趣的话上去打打酱油无妨，但若投入过分精力，那可有可能乱了自己比赛的状态。竞技状态这并不只是在荣耀竞技存在，任何一种项目的选手都有竞技状态的说法。竞技状态通常会呈周期性变化，任何项目中都有依靠训练来人为调节和保持选手状态的做法。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选手，竞技状态的变化都有可能不同。有的人可能一年只会有一次竞技状态的巅峰，而有的人或许可能出现两次或者三次，这就需要有专业的团队科学系统的帮助每个人去调节掌控。像荣耀这种比赛制度，冲冠的战队毫无疑问应该将选手的最佳状态引爆在季后赛。也就是荣耀教科书不假，但那指的是荣耀各职业的技巧和战术层面。竞技状态这种取决于每个人的水平、性格、职业甚至神经系统调节能力的东西，他实在也无法细致的掌控。这等人才别说星星没有，整个荣耀圈都缺。毕竟荣耀联盟只是一个兴起十年的赛事，如何调节荣耀比赛选手的状态，各家也都在摸索研究中。星星暂无条件拥有这样高端的部门，只能是叶修凭借多年经验直觉判断了。而星星最近的强势让他也有点出乎意料，他们是不是进入状态进得太快也太早了？